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哪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无惧风雨，毓民踩场，继续同大家见面。 啱啱挂咗八号风球一个钟度啦，咁就我哋今日喺 My Radio 咧，就我同阿台长就继续啦，咁啊，近日休息一下啦。咁其實今日我翻到金鐘寫字樓，我都話俾啲同事聽，喂，今日四點鐘全，唔該你全部幫我翻屋企啦嚇 ，OK？ 咁但係咧，其實你天文台有啲做法嘅，我覺得就係真係，咁你真係算係點啫？你一早預告六點至十點會掛爆波，咁你而家差唔多九點鐘啊掛，咁翻工即係你點都要翻到六點鐘定點咧？係咪？咁你交通非常之擠塞噶嘛，啲乘客都係做埋呢啲咁嘅嘢，係咪？咁如果有咩危險，咁邊個負責咧？係咪？所以老實講，過去有啲即係不成文規定啦，我唔知係咪一個法定嘅規定，我唔記得咗啦。就係、話你掛呢個八號風球之前兩個鐘頭，全部都放人放 放工㗎， 要放工嘅係咪？你食肆咩都要拉閘㗎啦，一八號風球就係咪啊？咁所以，但我哋冇辦法啦，係咪？咁我哋因為而家近選舉啦，係嘛？仲有一個月嘅時間，搏緊命最後直路。咁我哋今日係八月一號啦， 咁你八月一號，你八月一號咧，你首先要多謝 啲交月費嘅。 上一個月交今個月嘅月費，聽講咧就已經破咗紀錄，係咪啊？ 係破紀錄嘅意思，即係話，即係今次嗰個月費咧，即係八月份嘅月費咧，就啲支持者咧，即係交月費嗰、那個即係數目啊，件數金額咧，都係破咗。去年即係開始啟動呢個月費支持計劃以來嗰個紀錄，咁即係話咧，大家知道我哋即係三軍已動，糧草未足。咁呢度就即係要表示感激之意。 點知話你感激唔可以講得咁少 啦？咁係感激啊嘛，咁唔感激仲 係非得我自己講啦。 啊，感激，多謝， 非常衷心嘅感激。嗱，我諗要講呢個感激咧，事實上係有一定嘅代價嘅。代價意思就係話。聽眾支持者觀眾俾我哋咁嘅支持，佢對我哋一定嘅期望我哋喺日後任何政治活動，以至包括選舉入邊嘅表現，一定要符合佢哋對我哋嘅期望，對我哋嘅期許。 即係當然係講嗰啲無論喺精神上、物質上支持我哋，金錢上支持我哋㗎啦。咁當然因為我哋係一個網台，亦都辦咗就嚟十年啦。咁就其實累積嘅聽眾咧都唔少嘅。咁呢啲聽眾就唔係百分之一百咧都係支持我哋嘅嚇。咁有啲聽眾或者觀眾睇我哋呢啲 video 嘅嚇，即係睇直播嘅或者聽我哋啲重温嘅呢啲朋友咧，就好多其實就即係。是借聽呢個節目嚟搞鳩你嘅 ，OK 嚇，揾啲捉下你啲嚇，即係捉下字失啊，或者講咗一兩句將斷章取義啊整出嚟啊咁樣，咁呢啲人咧就一定係落地獄嘅 ，OK？ 你老母你又唔撚俾錢，係嘛？你又要嚇、啊、聽完又要喺度，其中一個叫黃岸狗，呢個就係百分之一百係賤人嚟㗎啦 ，OK？ 係嘛？喂，佢真係集集聽喎，好撚俾面你梁錦祥喎，你明唔明啊？係咪？啊，跟住又收美會啊、標美會啊，乜撚嘢啊？咁樣係咪？呢個黃岸狗啦，其中一個呢啲就真係，喂你屌你，喂你又唔俾錢，又要聽係嘛？聽完又要喺度抹黑係嘛？咁呢啲咧就嗱，我話俾你聽，就唔使我詛咒你嘅，係咪？一定撲街㗎啦，呢啲人係嘛？但係嗰啲喂，老實講。你冇俾錢，你一樣聽，係嘛？你冇做呢啲嘢嘅，咁佢當係 啊，即係我唔想俾，或者我唔方便俾，咁好多理由啦，係咪？所以我哋呢個唔係硬性要你俾月費嘅，係嘛？即係你又唔恨得咁多，你自己學一下啦，搞個網台收下月費啦，屌你睇下有冇人俾你啦 ，OK？ 講咁多嘢做咩啫？係嘛？嗱，所以我哋都非常感激嗰啲一直以來啊，即係不斷支持我哋嗰啲朋友，到今日為止，係嘛？嗱，我哋個台可以即係繼續營運落去，同埋我哋一啲節目主持人，即係喺我哋呢度做節目，每個月咧都有一筆即係叫做節目支持費俾佢哋嘅，係嘛？咁所以呢一個嚟講對佢哋咧有一個鼓勵嘅作用啊嘛，係嘛？咁於是佢節目一定要做得好，盡量會做得好，就唔好冇準備啊，行上嚟空口講白話嗰啲，係嘛？同埋咧有一樣嘢我必須喺度講嘅，嗱好多時有時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咧間唔中咧就會即係個節目停嘅，嗱我哋當然我哋希望最好就唔好停，咩事都好你揾個人頂住先，節目一定要出街，因為而家收緊月費。誒、这、呢個係即係希望我哋啲主持人即係會明白啊，知道啊。嗱、啊，當然過去試過有即係停咗個節目，咁有啲好特殊嘅情況嘅嚇，咁、啊、我哋都理解係嘛。咁但係咧就最好唔好，你自己嚟唔到，你都揾人去頂檔係嘛，要咁樣先得。好似我哋呢個節目，我唔喺度，台長就會揾人嚟頂係嘛。台長放假。咁我哋又會揾第二個嚟頂，一定係要保持個節目係唔會斷嘅。OK， 你唔係嗰個主持人唔緊要，但係唔可以唔好、那個節目唔可以唔出街，係嘛？即係呢個對我哋啲支持者係一個交代，對交月費嗰啲人，而交月費嗰啲唔係話我交你交月費，然後我聽節目，好似 D100 嗰啲咁，佢交月費呢種係咩咧？呢、這、一個設計係非常之有意義，我覺得嘅，你可以唔使交都有得聽嘅，但係你交咧就代表你支持。同埋我哋不但止，即係話呢一啲月費嘅支持咧，不單止係幫個台嘅營運，仲係幫一班年青嘅節目主持人，係嘛？佢哋做節目係會有啲鼓勵，係呢個好重要噶嘛？你睇我哋個平台開到年，即係而家好多啲年青嘅朋友嚟做節目，係嘛？睇住佢哋進步嘅 ，OK？ 即係話喺年初一之前，咁你邊個識得梁天琦咧？你話俾我聽。係嘛？年初一之後俾人拉，咁咪識佢啦。黃台仰嘅最多人識嗰陣時就係嘛，因為佢去搞光復行動，兩個都係喺呢度做節目，跟住慢慢佢哋嗰個論述嘅能力咧，俾大家睇到，係咪？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包括陳浩天喺度做節目，做合眾為識，係咪？之前邊個識佢？你話俾我聽，係咪？哇！而家冇人唔識佢啦，係咪？ 一定識 啊！去到國際層面啦，已經係咪？屌你又驚死，即係嚇！多人識陳浩天，咁啊《蘋果日報》炮仔一個叫楊繼昌出嚟，係嘛？屌你咩啫？呢啲報紙，即係我話俾你聽，呢張報紙唔執笠都冇天理啦，係嘛？頭版擺個小丑嚟做封面，楊繼昌被禁選，屌你咩？佢根本就喺度玩嘢，嗰份表格都冇填足，係咪？咁你嗌我唔擁護呢個基本法啦，我因為要簽嗰個聲明，咁你唔好去報名啦，大佬，嗰、那個係必須要簽嘅表格嚟噶嘛，係咪？你問下其他嗰啲唔簽確認書嗰啲，佢有冇簽一份表格報名表格？其中有一條叫做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冇啊？係咪？根本就唔係禁止佢選舉，唔係用言論政見嚟禁止佢選舉，整到好似佢屌你同呢個陳浩天係同一個 case， 呢張報紙唔執笠。呢張報紙唔撲街邊有天理啊，大佬真係《蘋果日報》係嘛？佢咁樣做係有目的嘅，佢抵消咗你陳浩天被褫奪嗰個參選資格嗰個殺傷力。屌你咩？呢個即係等於共匪同路人。因為你黎智英係好憎港獨啊，講到出口噶嘛佢係嘛？三番四次講，不單止係憎港獨，連本土派都老土噶嘛佢係黎智英呢個人。你嗰班打佢工嗰啲張劍雄啊！系咪？呢一班喂，即系而家揸 fit 嗰个张建宏做社长啦，系咪？喂，同埋而家做总编辑呢啲，全部都应该落地狱。你有咩知？你有咩颜面？仲喺呢一行度嗰度，即系喺个新闻界嗰度喺度指手画脚？你话俾我听，系咪？陈浩天嘅情况好清楚噶嘛？而家系咁，所以有啲人喂嗰日佢宣布佢冇得参选，个理由又出咗嚟，政府又发咗新闻公布。跟住有班泛民主派就印好張 banner， 就去示威，係嘛？行過陳浩天面前叫佢謝一謝，唔該。跟住長毛仲喺度鬧人，又係叫人收皮。屌你真係！我睇到呢班人真係，老實講，真係唔識講，係咪？咁佢哋嘅解釋就話：哦，我哋針對件事啫，我唔係講個人喎。屌你，佢點解唔係我們都是林榮基，我們都是 陳浩天啊？ 屌你出嚟，所以咧，大家睇清楚啦，係咪？越到選舉呢啲醜陋嘅面目咧，就越嚟越清楚嘅。所以你投票嘅時候咧，打醒十二分精神，係咪？我講過好多次，我哋都唔主張港獨，但係我哋要誓死捍衞你主張港獨嘅言論自由。啱唔啱啊？系咪？所以我哋 My Radio 出咗个声明，你听我哋个声明。喂，泛民主派出嗰个声明话，部分候选人被褫夺。 我哋第一句啊，就系本台节目主持人、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先生， 系漏咗本台节目合众为色 字。我有写，我而家讲漏嘅，我嗰个声明有写噶嘛？嗱，嗰件事咧咁样嘅，我系做咗一节目嘅，做到中间。咁有呢件事咁鬱文啦，喺嚟個台出個聲明啊，咁我走去啊搞個聲，咁搞完個聲明又翻嚟做節目，唉，嗰晚真係搞到踢曬腳真係。 咁呢個我哋係必須要做噶嘛，係咪？係 啊， 呢個聲明。咁我咧就係、是、當時第一時間聽到陳浩天被褫奪呢、這個即係、就是、參選資格嘅時候，我喺陳雲嗰個造勢大會裏邊，我發現其實就撐陳雲嘅。喺撐陳雲之前咧，我就發咗個聲明， 嗯， 強烈譴責特區政府。以呢個政見審查係嘛嚟限制一個人嘅參選權，然後一切後果咧由呢個特區政府承擔。呢、這個我發咗一個措辭好強烈嘅聲明嘅。OK， 嗱呢啲我就唔會去計較，亦都唔會在乎我哋嗰啲對手。其實我哋嘅對手而家就主要就係呢一班即係反對本土派嘅嗰啲泛民主派啦，係咪？我唔會在乎佢哋點睇嘅，我哋只不過表示我哋自己個態度好清楚嘅，係嘛？直到今日晏晝，葉普城五區嘅參選人啊，即係差唔多去到四五點啊，先至得悉 確認 參選資格。咁有啲人咧啊，恭喜你啊，好高興啊咩？我屌你啊！ 應該就 喂呢啲事係唔應該發生嘅，屌你啊！真係係咪啊？根本係唔應該發生。話哎呀，我有冇得選啊？屌你咩事啊？你話俾我聽，陳浩天都應該有得選。根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嚟嘅，呢啲系有咩可能？我按照晒你所有嗰个所谓报名嘅程序，到头嚟我要等，慢慢等，系咪？好简单，郑锦满系七月十六号第一日报名嘅时候，朝头早九点钟，嗱，我陪佢去东区法院大楼嗰度，东区民政事务处嗰度报名嘅，佢系第一个报名嘅，到今日晏昼五点钟。先至話俾，先確認你嘅資格。之前仲俾封電郵佢，所以有啲人就即係之前咧，包括我哋都覺得，哇咁樣拖法，四眼都真係危險喎，係嘛？分分鐘有機會你五區就斷一個喎，係咪？即係呢種做法係非常之黑人憎，亦都非常之下流卑鄙，係咪？嗱，而家老實講，你中出楊子又好，陳浩天又好，喂，佢哋一定要搞呢、這個。選舉情情的官司你有冇得贏就法院去決定，係嘛？雖然拖落嚟時間好長，我估計喺未來呢幾年佢一定會立法。立法就係所謂有港獨主張嘅人不能夠參選。嗱，你睇住啊，因為佢有機會輸噶嘛，喺法庭喺法例度冇呢一樣嘢噶嘛。你選舉主任係唔應該有呢種權力噶嘛？你可以有嗰個權力決定。即是说某人可不可以有参选资格是根据他那个选举即是报名的程序里面填那些表格选务那些东西是吧有没有差有没有漏了些什么东西之类这样在限期之内有没有交到那些表格是这样嘛在香港有选举历史以来从来没试过用言论或者政见由那个选举主任去决定你是否合资格咁你話喺法庭邊有得贏啊？你香港政府嗱，所以喺處理，因為今日其實應該最後嘅限期嚟嘅，因為聽日就要即係抽波仔。咁而家就因為八號風球，聽日嗰個抽波仔揀 number 咧，就褪後一日，係嘛？ 咁而家咧，大家好關心嘅就是梁天琦到而家都未收到呢個選舉事務處嘅通知。 到我哋而家做節目嘅10:15，我哋都未睇到梁天琦係獲得選管會 確認 選舉主任嘅確認。 確認佢嗰個。 咁實際上咧，其實已經過期㗎啦。因為如果要計嘅話咧，如果今日唔係即係今晚唔係打風嘅話咧，聽日搞主嘅話咧，佢今日嘅呢個。这个工作时间之内，他必须要确认这件事的。 所以其实呢，即是我们用常识来推测，就是 必定有巨大的争议。 即是你在政府内部呢，在研究这个所谓梁天琦的 case，除了梁天琦的 case， 包括我们叶普成那五个都是一样，都是谈过的。一定是有人反对我们五个里面其中一两个人去参选的。是吧？但是后来左计右计呢，是没有着数。是吧？所以我哋琴日咧講得好清楚嘅，如果你打壓我哋參選，咁即係你放棄咗一條和平變革嘅道路，而你係要走向一個流血嘅革命。你想我哋走一條更加激進嘅道路，你要死，我一定俾你死嘅。OK， 係咪？因為我冇得選擇。呢一條和平變革嘅道路，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永續基本法，係一個和平變革嘅道路。你唔要，係咪？你要趕絕我哋，我哋就被迫走上一條更加激進嘅道路。和平變革你唔要，你中意香港流血革命，咁啊大家一齊流血啦，係咪？所以我哋都有呢個心理準備嘅，係咪？但是他都會左計右計的嘛，跟住落嚟排山倒海的官司，係咪？嗱，而家目前就兩個，但梁天琦到而家都未放行，即係如果呢個特區政府仲稍為有丁點兒政治智慧的話咧，你係唔應該攔咗呢個梁天琦的參選，他已經即係壓下咗佢嘅所謂。政治誠信係嘛？話簽話唔簽，又簽簽又唔簽，咁啊各樣啦嚇，俾人而家馬路即係消遣緊佢啦，係咪？但係佢嘅支持者咧，係唔會認為佢呢種做法有問題嘅，又唔簽變成簽，又主張港獨變成話不主張港獨，係嘛？支持佢嘅人係唔會介意佢呢樣嘢嘅。即係我又唔想講太多口水啦，係咪？即係成件事完咗之後咧，或者個選舉完咗之後咧，我就會即係喺我哋節目裏邊咧，即係先至講啊，即係究竟今次本民前喺處理梁天琦參選嘅問題上邊啊，即係有好多地方咧係值得討論嘅啊。咁但係在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就不適宜講任何一樣嘢。但係選舉過後，我一定會講 ，OK？ 即係大家去吸取教訓，係嘛？當然網上好多評論咧，我亦都即係同我哋嘅呢啲核心成員講啊，即係最好就唔好發表意見。我哋希望梁天琦能夠可以參選，呢個係我嘅立場。但係九月選舉之後，我一定會講，係咪？啲年青人亦都要自己要謙卑啲、虛心聽下啲唔同嘅意見，啊，咁你先會有進步。否則嘅話，頭上嘅光環戴唔耐嘅。黃之鋒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係咪？嗱，我哋嗰個估計咧，就係佢哋都喺度天人交戰緊。 我哋做緊節目嘅時間，可能都係仲喺嗰邊。 嗱，有咩人會參與咧？西環、特首辦公室係嘛？咁就袁國強係從法律嗰個角度啦，一紮呢啲人啊。喂，你估真係個選舉主任決定？个选举主任如果有得俾佢决定，佢唔会做咁嘅决定。 唉，过咗选做，唉，关我事。 系咪？喂，呢、這、一个姓罗嘅新界西选举主任俾人咁样诅咒法，你估佢好中意咩？系咪？今日政府发声明啊，话要追究啊，又洗起底啊。喂，有咗互联网，有咗 Facebook 就系咁嘅，真系唔好意思，系咪？我哋都成日俾人抹黑啦，咁点啊？ 系啊， 系咪？ 肥胖啲嘛？我哋嗰啲係 你話唔俾香港人做，咁咪海外香港人做咯？ 咪就係咯，你嗱好簡單，你用你警方咪用不誠實使用電腦，係咪？梗係用呢條罪噶啦！翻屋企搬你嗰部電腦，咁你咪查咯啊！呢個係邊個嚟啊？講呢啲説話，屌你，佢咪香港人，屌真係。咁跟住你越係咁咧，屌你啊！美國又有人搞你，澳洲又有人搞你，係咪？加拿大又有人搞你，歐洲都有人搞你，用乜嘢啫？喂，嗰個 Facebook 唔係註冊喺香港噶嘛？係咪啊？淨係喺香港個用戶先用得噶，係咪啊？大佬， 佢可能向呢個 Mark Zuckerberg 申請禁制令啦嚇。 黐鳩線嘅，喂，呢啲係邊個帶挈呢位新界西選務選舉主任咧？林鄭月娥。梁振英是不是你帶挈他的嘛？咁然後你林鄭月娥、梁振英就是因為中聯辦啊嘛，係咪？港獨分子不能夠參選咁，係嘛？屌你咩啊！徐定欽咁你就去做嘢啦。好似你而家咪嗰篇文，喂，你個行政機關去干預立法機關嗰個選舉，邊啲人可以參選？有冇搞錯，大佬？你是負責選務的，什麼叫選務知不知道？ 選舉的程序 事務、啊、幾多個投票站、啊、找些什麼人去點票、啊、是吧？屌你真是不是報名的時候收那些表格，按照法例要交什麼表格，什麼表格是吧？哪些簽名未、啊、哪些、那五萬元是交現金還是交支票，支票就不可以彈票，彈票你那個嗱，你試下俾張支票彈票，咁間呢個選舉資格都冇咗。 係啊， 同我就係呢啲個選舉資格就係咁。仲有年滿廿一歲先可以參選，屌你二十歲，你報咗廿一歲唔得，係嘛？屌你有外國護照唔得，有啲人話楊嗰個楊乜昌啊、楊乜春啊有英國護照啊，咪更加真係玩嘢。屌你真係乜？ 好似話加拿大喎、 啊，係嘛？屌你！咁然後冇嘢噶，佢著數啊嘛，咁咪做咗入蘋果頭版啦，係咪？跟住佢要追擊我嘛，屌你真係好人好笑，咁啊當然啦，選舉咩怪物都有噶啦，冇計噶啦，咪即係我哋又覺得任何人都可以參選，無論你幾怪，或者你有唐時綜合症，或者你有曾玉成講嘅 阿保家事政， 阿保家事政即係佢話梁振英有啊，咁屌你，咁你都可以去選嘅，係嘛？法例上冇話唔得噶嘛，係嘛？ 冇， 係咯，啊，咁你都可以參選嘅，有乜問題啫？呢個 唔係，咁你禮拜日聽到嗰條陳勇講嘛？你話即係主張港獨嘅就等於拉登走去選咩？ 拉登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咩？ 拉登唔係美國人嚟，拉登選唔到美國總統唔係因為佢恐怖分子，因為佢唔係美國人。 屌呢啲民建聯嘅貨色，民建聯呢啲嘅民建聯貨色，即係拉登可唔可以選美國總統？係咪呢種講法？呢咪民建聯貨色啊？係 啊！ 屌你真係真係，唉！咁但係呢班人誒啊，香港第一大黨。 哦，你仲要有傳媒嘅足夠曝光機會啦，咁嘅水平你可以上到去城市論壇講，咁即係可以做一個嘉賓。 仲有嗰個咁啊，黃君如嗰個教育嗰、那個教即係嗰個校長先至過分啦，必遭天譴喎！屌、你港獨，屌真正要天譴啊！共產黨咪天譴啦！屌你共產黨而家都未遭天譴，支持共產黨嗰啲人必遭天譴，呢、這個講法比較合理。 係啊。 屌你去嘅，做天天都教书添啊！屌你真唔怪得香港啲教育变成咁，系咪？我识呢个人嘅，系咪？喂，呢啲人去教书，做校长，系咪？咁你话啦，咁香港唔死得啊？系咪？必遭天谴。喂，呢个系一个言论自由嘅层次嚟噶嘛？系咪？台湾啊，你睇下台湾，法律上都系讲唔可以主张港独嘅。是吧？ 法律上 是吧？真的，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法，你睇翻啦，系咪？都唔得噶，唔可以主张台独噶，系咪先？咁但系唔系一样，大班人有用台独党嘅名义去参选嘅，知唔知？ 系啊， 嗰、那个台湾民族党公开主张台独，佢又去参加立委选举嘅，不过冇票，系嘛？另外两三个台独政党去参选，冇赢到啊，系嘛？咁呢个选民去决定啊嘛。 你陳浩天去參選， 咪由選民佢決定， 由選民決定佢當唔當選啫嘛，好簡單係咪？咁有咩問題啊？有咩理由要打壓佢啊？咪你話此例一開，今日就話港獨係嘛？下次再槍槍各確認書咧，就係屌你23條，係嘛？咁你唔大鑊啊？係嘛？我哋嗰啲言論，喂，一定係俾佢話煽動，即係啊！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啦嘛，系咪啊？喺23条里边其中一项， 我哋个台中硬噶啦，即系我哋讲咁多嘢，咁到其时咧，用翻即系今次类比翻今次咁样就系、是，哦、啊，你某时某日某，即系喺呢个 My Radio 边个节目讲咗啲咩嘢，咁嚟家啊，即系吓，系咪都讲紧呢啲嘢咧？ 咪最离谱就系咩咧？即系你用一啲言论嚟做一个即系审查。咁然後咧，仲要聽我哋 My Radio 嘅節目，揸住 My Radio 嘅節目，屌即係梁天琦講過啲咩嘢？咁呢個又係一個即係、就是、啊，去判斷你係有冇繼續主張港獨嘅咧？咪屌 呢個唔係我哋老作噶，係啊，話翻原來真係咁樣啊！屌， 所以咧，屌你諗嘅選舉事務處，你聽我節目又唔撚俾月費冚家產，然後聽撚咗我哋節目咧，就攞我哋節目嗰啲內容嚟搞人，係咪啊？咁你係咪應該落地獄咧？叫你落地獄邊有錯咧？咁你做乜聽我哋節目唔撚俾錢咧？仲要做衰嘢，係咪？咁你係值得俾人詛咒噶嘛？ 係啊， 係咪？但當然啦，詛咒人哋屋企人就冇嘅，係咪？呢啲嘢我哋唔做嘅，我哋唔會做呢啲嘢嘅。咁我哋而家講個落地獄已經變咗一個口頭禪嚟，因為即係呢個受塵雲影響啊嘛，係咪？即係你會有報應咯。佢意思就係咁。啊，休息一陣。 我唔會稱呼你做特首，亦都唔會叫你梁振英先生。我會叫你689，因為你得689票。在小圈子選舉裏面，689先生，你的僭建問題不是單純的僭建問題，而是公開向市民講大話，隱瞞你的僭建問題。你是一個講大話、冇誠信、品格好卑下的人。我的問題是他做了那麼多醜事，人格那麼卑下，還有什麼顏面去管治香港？是不是應該立即下台？ 黃毓民議員，你坐低。黃毓民議員，我已經給了充分的機會呢，你表達你的意見了，你不要再起身插話，否則呢我就認為呢你是違反議事規則，我要要求你離開的，所以你不要再起身插話。黃毓民議員，我命令你立即離開會議廳。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 你政改諮詢穩笨實，施政報告就假大空，梁匪陣已經落地獄。 立即離開會議廳。 梁匪陣已經落地獄。 黃毓民議員， 梁匪陣已經落地獄。 立即離開會議廳。 政改諮詢 假大空，施政報告穩笨實。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三年前本席在這裡痛斥689沒有誠信，喜歡說大話，是一個人格卑下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管治香港。三年多以來，他的所作所為足以證明本席三年前對他的評論是客觀公正的。主席，天可憐見，香港何其不幸，出了一個賣港賊689。 黃毓民議員， 我現在問緊問題，你不要暫亂歌柄。黃毓民議員，三十幾秒而已，大佬，你搞什麼啊？曾玉成，你弟弟被人搞了。三年多以來道行逆施，搞到天怒人怨，神憎鬼厭，但是他不但不知愧恥，還要挨痴必報，以鬥爭為樂，連你弟弟是共產黨都搞了。 OK， 黃毓民議員，如果你唔再提出你嘅問題咧，我就停止你發言啦。 公務員離心離德，香港人個個民怨沸騰，真係人人得如豬之。 黃毓民議員，立即提出你嘅問題。 我嘅問題就係點解佢翻親大陸都要唱衰香港？最近的例子就是1月30号今年去深圳，好羡慕深圳的发展，如果香港做到一半就好了，为什么你要唱衰香港呢？请问叫他回答。 黄毓民议员问了问题，请你坐下。 还有未讲完你不要这样打分钟。 黄毓民议员，其他 的四分钟你说 一项问题。 最近呢，即是我们很多议员都喜欢说啊，啲选民叫我问什么，是不是？咁然後咧，佢亦都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有個5岁嘅小朋友問佢房屋問題。嗱，我就好多選民俾壓力我嘅，我係民選語言，佢就叫我問佢一個問題，講咗好耐嘅啦，就係問佢幾時死啊？ 立即， 我問你做咩喺大陸成日唱衰香港？你答我啦，係咪？喂，啲人去海外唱衰香港，你梗係唔中意啊？點解你成日翻大陸唱衰香港咧？你解俾我聽。 要求你離開會議 廳。你賣港賊嚟嘅，如果咁樣係，係好。 黄毓民议员，立即离开会议厅。 攞出你个良知嚟，点可以俾呢一家人系嘛去破坏香港嗰个国际机场嘅所谓保安？仲有咁多人同佢护航，呢咁嘅丑态百出系嘛？包括你啲政府部门啲民航处处长，喂，应该你个打靶啦，呢条友啱唔啱？是不是先？保安局长又是机管局，是不是一塌糊涂，是不是？所以喂，香港市民是必须要知道个真相。这个不是只是特权的问题，不是只是滥用特权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机场的安全检查，机场的安全即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即是作为民意代表、立法机关，我们既然有这个权力，可以根据权力及特权条例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呢件事，大家就应该要支持，系咪？我喺度讲定先嘅，你唔支持嗰啲全部坏人嚟嘅。我而家话俾你听， 你头先话恍然大悟，我而家真系恍然大悟。点解世间上仲有咁厚颜无耻嘅人？点解世间上仲有一个好似梁振英呢个咁嘅人？你搞到一个好好嘅香港变成一个失败嘅香港。